在伟大的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4周年之际，我国劳动新闻27号发表了一篇社论，题目是以最后胜利的李化生点缀伟大的战胜业绩。